入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充满传奇故事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当中，有许多的神幻小说，像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封神演义等等。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同聊过了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众所周知，封神演义是根据商朝末年周朝推翻商朝残暴统治为背景的故事，作者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加工润色，演绎出了一出出生动的反抗故事。那么小说当中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又有哪些艺术化的加工呢？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那么这个人除了残暴之外，是否对历史有什么功绩呢？苏妲己又是如何被世人称为狐狸精的呢？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让我来继续为您探秘神幻小说《封神演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任君王，是和夏朝的末代王桀齐名的暴君。纣王以荒淫残暴而著称，而他的种种暴虐最终导致他陷于众叛亲离、民怨沸腾的孤立境地，商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而这时候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国家西周正在崛起，周文王姬昌继位后，表面上服从商朝的统治，暗中积蓄力量进行灭商的准备工作。他修德行义，礼贤下士，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前来投奔，增强了实力。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了他的事业。在时机成熟之后，姬发在姜子牙的辅佐下率大军讨伐商纣。这个时候纣王正跟妲己在露台饮酒作乐，听到消息匆忙就把70万奴隶编成了军队，开上前线迎敌了。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历史，当然这其中也有小说《封神演义》的流传的功劳。但是商纣王果真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么残暴吗？而商朝的灭亡真的是因为商纣王事事听从苏妲己而导致的吗？首先，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商代第32位帝王子兴，也叫做帝辛。据正史记载，商纣王这个人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履历过人。他曾经攻克了东夷，开发了长江流域。殷商末年，他有两个主要的敌手， 西部的周方国以及东部的夷人部族。由于周方国在西部行征伐之权，国势迅速强大。自周侯季历至西伯姬昌仅仅两代，周方国开辟的领土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只不过文王曾经跟纣王在山西黎城恶战一场，被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了东夷作乱，恐怕文王的统一大业将就此完结。而文王本人被俘囚于有里，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当中。最终姬昌很有可能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当中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的家。自此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而纣王则变声肘腋，两面受敌。击败了周军之后，纣王略做了休整，便发兵东夷，无暇西顾，使得周方国得以重整旗鼓。在对付东夷的战争中，纣王一方占尽了优势。为了永绝后患，纣王甚至建起了一条通往东夷的大道，以便迅速调兵镇压夷人的反抗。夷人尽管善攻，但商军的箭簇是以青铜打造，精巧而又锋利，其射程远，杀伤力巨大。而且商朝军队作战当中甚至出现了象队，大象的象牙轻易地戳穿了东夷人的胸膛，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抛向空中。东夷的军队一批批地倒下，被纣王指挥的商朝军队一阵的冲杀，层层包围，东夷人的部队大部分都做了俘虏。据说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了长江的下游，降服了大多数的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了大胜。从此之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了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历史贡献应该记在纣王身上，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却几乎也拖垮了商王朝。西陲的纣王知道纣王大军进出，指向东方，都城内防御力量甚弱，便在一部分叛商部族的带领下骑兵突袭，在牧野一战攻城。而这个时候的商王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非常惨烈，而并不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奴隶和囚徒们临阵倒戈，周武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赢得了胜利。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朝暴君商纣王、蛇蝎美人妲己。他们真的如同《封神演义》中那般恶毒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暴行的符号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商纣王到底是不是一位暴君呢？他的那些暴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据考古学家的考证，商纣王时期的酒池肉林的确存在，这也是商纣王残暴统治的一个控诉。在河南省偃师商城内发现规模庞大的石器水池遗迹，证实了商代帝王的池苑确实存在。偃师商城建于公元前1600年，在1983年被人发现，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并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商代都城遗址。史记当中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考古专家们在偃师商城内发现的池，经过研究跟史籍的记载相近，是供商代帝王娱乐的池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杜金鹏也解释说，夏商帝王沉溺于宫室杯池，以前只见于古代文献记载，而今 在验尸商城内发现的大型人造水池，不仅印证了古文献记载之确实，而且相当直观地揭示了商代早期帝王池苑的规模。该水池在1999年被发现，长约130米，宽约20米，现有深度1.5米，四壁用自然石块垒砌而成，池底内凹，水池两端各有一条水渠通往宫城外，与城外的护城河相连通。学者们基本否定了水池主要是用来提供水源的说法，他们认为在验尸商城各个宫殿建筑附近有多处水井，说明人们可以就近汲取井水。更重要的是，在水池附近也有多口水井，使用年代与水池是相同的，井内出土了大量汲水用的陶器。水井和水池并列而存，可以证明这个水池的主要用途并不是提供生活用水。在验尸商城大水池的南岸还发现了临水建筑的遗迹，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夏商帝王拥有池苑的记载，验尸商城宫池内的大型水池应该是早商帝王池苑的主体部分，而早商池苑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并不像是萌芽中的形态，在夏代应当有其更原始的形态。因此呢，中国古代帝王池苑的出现最迟可以推定在夏商交替之际。古代并不缺乏山川秀美、林木茂盛之地，为什么要人工造池筑井呢？学者们认为，夏商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当的频繁，而国内的利益集团之间也是争斗不断，帝王们往往是身居高墙水壕之中求得安宁，失去了接触自然景观的机会，因此开始建造人工山水。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当中说，纣王好酒淫乐，辟于妇人，爱妲己，为妲己之言侍从，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在后人眼中，商纣王的这种裸奔的癖好的确是无法容忍的，纣王也因此成了淫荡君主的代言人。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咱们今天所指的淫荡，古代有欢乐谷的遗俗啊，周朝时也依然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就是在一年当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朝的官方就会指定某些地方成为欢乐谷，令没有结婚的男女聚集到此处结识伴侣，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以同居。原始人类没有婚姻这一说，也就没有婚姻制度的产生，到了氏族社会才开始采用集体群婚制，也就是一个氏族的男性或女性集体嫁到另外一个氏族，这也是在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习俗。再到私有制社会才有了固定夫妻关系，于是也就产生了婚姻制度。男人是私有制社会的主体，产生于私有制的婚姻跟人的财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女子也被看作是男子的财产之一。而在商周时代呢，婚姻制度并不完善，那些奔者的同居关系也并不稳定，他们在某个地方同居一段时间后，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可能又会跑去挑选新的伴侣。换句话说，因为他们没有建成稳定和长期的家庭关系。而从考古当中也发现，商周时期的坟墓半数以上都是单墓，仅只有一个商周人孤孤单单地睡在坟墓中，很少见双墓或者合葬的，这也说明当时结婚组建家庭的势力还不甚普遍，结婚也不够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沿袭着原始社会时期的习俗，就是不婚或者是群婚。譬如屈原在《天问》当中曾说，大禹得比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说的就是大禹和涂山女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和组建家庭，就在台桑同居，后来还生下了个孩子叫启。史记当中也有大禹鱼不子的记载，大禹从涂山女手中把孩子抢回来，也断定不了这孩子就是他的，因为 涂山女她也是自由的。那么商纣王让老百姓大聚乐戏于沙丘，使男女裸相逐其间，这其中的沙丘有可能就是一个被官方指定的所谓欢乐谷啊，应当只是当时的一个习俗而已。由此说纣王淫荡也许并不是最客观的说法。人们对于商纣王暴政的控诉，除了好酒淫乐之外，还有就是刨漏等暴行。但是这些是不是也是真实的呢？在商朝乃至周朝的历史文献中，根本没有这些相关的记录。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箭而死。到了战国时期呢，比干的死法就被人们人为的生动了起来。屈原说比干是被投水淹死的，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加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了比干的心是为了满足苏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这圣人的心是不是有蹊跷。而到了晋朝，黄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了些文史文章，也不免会犯些职业病，他又演绎出了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的形状。可到了战国的末期，韩非子的描述更加生动了起来。也许在这些人看来，反正这个纣王形容的再淫荡再荒唐也是无妨的，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后人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的露台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黄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一跺脚，把露台的建筑面积提高了10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感受名著魅力的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来继续为您探秘《封神演义》。其实在历史的变更当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成为所谓的罪魁祸首的，而女人往往是最好的对象。比方说夏桀时的龙涎，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都是如此。在后代，人们常将亡国之君的过失和女色联系起来，正所谓红颜祸水。因此夏之妹喜，商之妲己，以及周之褒姒就成为了大家诅咒的对象。传说当中，大家都知道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乱举烽火，导致西周的灭亡，留下了倾国倾城的无穷思索。至今陕西骊山距华清池不远处还保留有烽火台的古迹。那么商纣王时期的宠妃妲己，究竟是否真的如同《封神演义》当中形容的那般蛇蝎心肠呢？苏妲己又是如何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狐狸精的呢？妲己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商纣的宠妃，人称一代妖姬，传说她姓苏。不过有关苏姓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其父亲乃是诸侯苏护，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妲己来自一个叫苏的部落。在《封神演义》这部小说中，纣王迷恋于妲己的美色，对其是言听计从。妲己喜欢歌舞，纣王就令乐师师娟创作了靡靡之音下流舞蹈，在宫中朝夕欢歌。妲己伴着靡靡之音起舞，妖艳迷人，于是纣王荒里朝政，日夜宴游。纣王还在魏州设酒池，悬肉鱼树为肉林，每宴饮者多至3000人，令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不堪入目，有伤风化。九侯有一位女儿长得十分美丽，应召入宫，因为看不惯苏妲己的淫荡被杀，九侯也遭海刑，也就是剁成肉酱分发给诸侯。妲己喜欢刨烙之刑，就是将铜柱子涂上油，燃以火炭，令犯人刑期上跌落于火红的炭中，脚板被烧伤， 不时地发出惨叫声。妲己听到犯人的惨叫，就像听到刺激感官的音乐一样会发笑。纣王为了博得妲己的一笑而滥用重刑，商纣的无道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纣王趁机发动诸侯伐纣，在牧野之战当中一举灭商，最终纣王逃到露台自焚，妲己也自缢而死。在《封神演义》当中，妲己被写成了是受了女娲娘娘派遣来迷惑商纣王，使商纣王江山断送的一个狐狸精，相当于西施这种女间谍吧。可惜最后寸功未表，反被割掉了一颗如花似玉的大好头颅。妲己这个女人是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为人所熟知的，《封神榜》上说她艳如桃花，妖媚动人，美丽多姿，是千年狐狸精幻化成的人，蛊惑纣王纵情女色，荒淫误国，不务正事，使商朝灭亡。当周人灭商后，在杀妲己时，连刽子手都会被其美色迷住，不忍下手，怨替其死。此外还有许多的卑躬野史，传说妲己乃一蛇蝎美人，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比如纣王为了讨好妲己，派人搜刮天下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放到露台和露园之中，每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荒废国事。相传有一年严冬，苏妲己看见有人赤着脚走在冰上，认为其生理构造特殊，与常人不同，就叫纣王命人把他的双脚砍下来，研究那两只脚不怕寒冻的原因。妲己还怂恿纣王杀死了一个叫比干的忠臣，残忍地剖腹挖心，以印证传说当中圣人之心有七窍的说法。据《晋语》记载，因心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说什么呢？就是妲己是纣王征战获胜的战利品。据说有苏部落是以九尾狐为图腾的部落，所以才会有《封神演义》的这种附会。虽然妲己不是狐狸精变的，但照样把个纣王迷得五迷三道，唯妲己之言是从。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朝暴君商纣王、蛇蝎美人妲己。他们真的如同《封神演义》中那般恶毒吗？如果不是，他们又是如何成为暴行的符号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那么这个妲己果真这么坏吗？无论正史典籍还是卑躬野史记载当中，都说妲己是一蛇蝎美人，可谓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这种论调已经家喻户晓，深植人心，但问题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商纣王性情刚猛，好自用，不喜欢听人摆布，妲己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他晚年生活的伴侣，谈不上言听计从，干涉到商朝的政治策略更是谈不上。倘若妲己在被商纣王宠幸的那些岁月当中真的具有政治权力，何以他的同族有苏氏这一族人始终没有能够得势呢？商纣王在位的第四十年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他第二次对有苏部落发动进攻。这个时候的商纣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征伐有苏部落再回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妲己。当时的商纣王已经垂垂老矣，而妲己正值青春年少，骨肉停匀，眉宇清秀，浑身充满了几近爆炸性的火热的气运，加上游牧民族那种粗犷而开放的气质，迅速地在商纣王的内心深处重新燃起了他生命的火焰。但是到了《封神演义》当中，苏妲己不仅成为了一蛇蝎美女，并且还是成为了一只九尾狐狸精。其实苏妲己和商纣王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各种演绎，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的升级了。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晋语》当中“妲己有宠”，于是乎与交葛比而亡音，再到《吕氏春秋·先史》当中写道：“商王大乱，沈于九德，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有一件事，如果您和孟凡贵提起来，他都会感到很后怕，那就是他曾经被狼追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孟凡贵的故事。在1971年，孟凡贵作为知青下乡到黑龙江省的北安县，当时孟凡贵的宿舍后面就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前面是一片大草原，孟凡贵他们就住在山坡上，交通和供电都不很发达，那时啊，一停电就要点煤油灯来照明。有一天，连长命令孟凡贵去买灯罩，买灯罩的地方离他们这儿有24公里。吃完了中午饭，孟凡贵就高高兴兴地出发了。经过3个多小时，孟凡贵就买到了灯罩。因为怕把灯罩弄碎了，孟凡贵就带了一根绳子，把灯罩穿成一大串挂在身上。回去的时候啊，到了一个叫西大岗的地方，孟凡贵看到麦地里蹲着一条大狗，这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孟凡贵从东往西走，大狗在那儿蹲着，孟凡贵还嚷嚷了一句，这谁家大狗啊？孟凡贵叫他，他还不摆尾巴，因为身上带着灯罩不方便，孟凡贵就没停脚，继续往前走。这只狗啊，就在路边的麦地里跟着孟凡贵走。走到连队菜地的时候，离连队就剩1里路了，就听到孟凡贵他们连队里的狗开始叫。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些狗都叫起来了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高英培、孟凡贵的相声《孝子》，听完咱们再接着说。 谢谢大家，哎，大热的天儿，您能够参加这场录音的晚会，我心里头非常的激动， 很高兴也。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各位同学。 祝愿什么呢？ 祝愿您学习进步，工作愉快，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 您这儿干什么呢？ 哎 哎呀，您还连这都不懂啊？ 什么意思？ 这叫礼节。 这叫什么礼节呀？ 您看人唱歌那歌星 啊， 什么时候唱完了都一提了裙子，嘻嘻。 人家是歌星 啊， 您呢？ 贼星。 贼。让朋友们说说， 嗯， 今年都66岁了， 越活越年轻。 往这台上一站， 倍儿帅。 这腰， 嗯， 比那牛腰都粗。站在这点还谢谢。你不怕把朋友们给吓坏了吗？ 哎呀，真的好 啊！ 批评的真有道理。 当然了， 确实我忽略了， 就是 我这腰不合格呀。 哎， 要说腰合格，还得他这腰。 我这是自然灾害， 我这是牛腰， 嗯， 他这是熊腰， 比他那还粗。 也别说啊， 啊， 我们俩站在一起，还是咱们祖国的一个地名。 哪儿啊？ 合肥。 合，嗨，两个大胖子肥在一块儿了。 形容形容您 啊， 孟凡贵 是我的名字。 演出的时候大家都熟悉他， 嗯， 他为什么呀？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 您老夸我。 我给您提个问题， 您说说。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哪句呀？ 两个字。 您说。 孝子 啊。 怎么讲？ 这还问我 啊？ 谁不知道啊？ 怎么？ 顾名思义， 嗯， 孝子， 嗯， 拿我来说， 嗯， 我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你理解了一半。 怎么理解一半啊？ 你只能说你理解了一半，这是名词。 孝子是名词啊。 现在改为动词。 孝，不是您，您等， 嗯， 这孝子怎么能是动词呢？ 孝子 啊， 顾名思义， 嗯， 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 这嗨。 这就叫孝子。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我还不是儿子了。 那您孝顺谁呀？ 孙子。 您都有孙子了？ 有了。 是啊， 高英培愣有孙子了，多好玩啊。 还挺高兴 啊。我跟他说，现在的孩子， 嗯， 家家都是一个。 哎，都是。 不是独龙就是丹凤。 嗯，再加一只眼，仨瞎子这点。 仨瞎子干嘛？ 什么叫独龙丹凤啊？ 一个。 那叫独生子女。 你想能不疼吗？ 当然得疼啊。 能不爱吗？ 得爱呀。 先说我吧。 您怎么样？ 就这孙子。 嗯。 没来的时候玩命的盼。 盼着孙子。 哎呀，盼个生个孙子多好，盼呐盼呐，好不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怎么样？ 我也变孙子了。 您怎么变孙子了？ 先说给孩子起名吧。 起名字怎么了？ 这就费了事了。 你给孩子起名字费什么事啊？ 现在年轻的小孩的名字起起来呀，都是重叠字。 怎么重叠字？ 透着孩子机灵。 那都叫什么呢？ 俩字一样。 怎么俩字一样？ 你看，芳芳 好听啊。 圆圆 不错。 暖暖。 哎， 丽丽。 我问问 啊， 您那孙子叫什么？ 蛐蛐。 蛐。行，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您家的孩子是 蝈蝈。 蝈。 俩草虫。有叫这名字的吗？ 起了 啊。 起了，人家姥姥家不同意。 没法同意。 姥姥家说我们给起吧。 姥姥家给起什么名？ 叫宝。 啊，小宝。 就一个字。 好听。 有这宝您可不知道。 怎么了？ 他刚2岁半。 两岁半的时候怎么样？ 要这样东西你要不给他买， 嗯， 坐在地下磨裤裆。 2岁半的时候， 嗯， 他要什么东西？ 2岁半我带他出去玩去了。 上哪儿了？ 菜市场。 哦， 看您卖东西的。 卖什么的？ 小王八。 小，我跟您说， 嗯， 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可大补。 他哪懂啊？ 嗯， 就磨我。嘿嘿嘿嘿，我买爷爷。 哎，这，啊， 怎么意思？ 买什么？ 说清楚喽。 啊， 买爷爷。 啊， 我是爷爷。 嗯， 他不是爷爷， 他是 王八。 王，您还真明白。 不买这东西。 嗯， 这东西咬人。 对。 爷爷不咬人。 啊， 认准了我了 啊。 没办法，给买吧。 买了 买了，买了一堆。 嗯， 现在4岁半了。 哎，这可就应该好多了。 哎呦，更厉害了。 怎么更厉害了？ 您可千万别笑话，不给他买这样东西，躺在地下跟你撒泼打滚。 不是坐那儿磨骨当了？ 不是。 我跟您说呀， 嗯， 小孩要什么东西， 嗯， 您最好给他买。 哦， 您要不给他买，他一哭一闹， 嗯， 哭出点病来，您当老人的心里头可太难过了。到时候 虽然这么说，他要这东西没法玩。 是他玩是您玩啊？ 他玩啊。 还是的，孩子要这样东西，那这东西准好玩。 好玩没干，那不好玩，没法玩啊。 准是舍不得花钱给买。 没那事，那小王猴给买了一盆。 那就是他要这玩意儿不好买。 好买，出了我们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你看，又好买又不贵，舍得花钱，为什么就不给这孩子买呢？ 刚才我说的话您没听明白呀？ 啊， 假定你们孩子要这样东西，你给买吗？ 当然给买啊。 哦， 我跟朋友们说啊， 嗯， 我这人也一个小孩， 哼，嗯， 我那孩子要星星不给月亮，嗯，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您听， 我就看不了小孩躺地下撒泼打滚。 是， 您说说， 嗯， 您那孙子他要什么玩意儿？ 花圈。 花。 您给买啊？ 不买。 瞧瞧，这就跟吃多了一样。不，怎么意思？ 不买。 你不买啊？ 嗯， 我买。 那是。 嗯， 你们家出事了。 哎，这怎么说话？ 你们家不出事，你买花圈？ 嗨，别提了，这前些日子事儿。 前些日子怎么了？ 他奶奶带他上姥姥家串门去了。 上姥姥家怎么样？ 到姥姥家看他老爷儿啊，有一个花环。 花环？哦，嗯，就是有时候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对，他看他要玩。 嗯， 他奶奶就哄他，别玩， 嗯， 回来给老爷玩坏了。 对， 哎，告诉你宝，奶奶带你走，多了咱碰见奶奶给你买一个， 嗯， 他就记住了。 哦， 前两天啊，那奶奶上街了，又带着他了，他奶奶呢就跟别人那聊天了， 嗯， 他滋溜就钻到花圈店去了，就我们胡同那花圈店。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什么松柏花圈店。 对对对， 就钻店里去了。 钻进去之后就看见当中间摆那大个的花圈。 嗯， 他就非买这花圈。 哦， 他奶说不要这死人用的。 对， 嗯，我买。 啊， 奶奶净骗人。 奶奶怎么骗人了？ 奶奶不是好奶奶。 干嘛不是好奶奶？ 说谎话。 谁说谎话了？ 老人家就有，老人家就没死人。 老爷儿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人家老爷儿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对 对，我买 啊， 买了欢迎我爷爷。 啊，您说有拿花圈欢迎爷爷的吗？ 奶奶不给买啊。 啊， 躺地了蘑菇当。 您瞧瞧， 这都我正走到那儿， 嗯， 您说我心里能不别扭吗？ 太别扭了。 唉， 说说的 真是。 嗯， 有你这样的吗？ 就是， 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 说谁呢？ 你瞧，把孩子急得这样 啊！ 宝，别哭了 啊！ 奶奶不给买，爷爷给你买。 爷，你这叫什么爷爷？ 您不懂了吧？ 我不懂什么呀？ 这是我孙伙计一片孝心。 什么孝心？ 爷爷死了，给爷爷买花圈，爷爷就不知道了。 当然啊， 就这爷爷活着给爷爷买个大花圈，这显得多有意思。 行，别拿这事儿给自己解心宽了。 怎么了？ 买了 买了。老板 啊， 来个花圈。 不卖。 不，哎， 听见了 听见了。 买花圈哄孩子玩。 没错。 不像话 啊， 跟大家伙说，先带着这家长就没法说。 哎， 那天小两口带一孩子来，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您看看人家， 我不卖吧，人家跟我吵，说我什么服务态度。我跟您说，高老师 啊， 您是名人， 是 咱们又住街坊， 哎， 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做出表率来， 哎， 您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太对了，没有您那么开明的了。 嗯， 您给我拿那大个的， 大，非买一个， 不买猫裤裆怎么办？ 买了一个吗？ 买了，买这大花箱，我一人还真拿不动。 那怎么办？ 这玩意儿还真有分量。 嗯， 老伴儿，帮忙，咱俩人搭着。 俩人搭着。 老伴儿，俩人搭着花圈，我们那孙伙计在头里走，刚一出门就碰见熟人。哎呦，高老师 啊， 您上哪儿扫墓去？ 您说什么？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吧。 有上家扫墓的吗？ 把这东西搭回来，往屋里搁。哎呀，越瞅越别扭。 当然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屋里搁着的东西？ 哎， 哎呀，怎么办？哎，宝， 嗯， 爷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什么事儿？ 搁咱们家里头影响交通。 嗯， 您老人家过了过去，这要把您摔个好歹，我担不起责任。 那怎么办？ 咱是不是咱在一楼住，把它拿到外边摆在咱窗根底好吗？ 您那孙子答应了吗？ 得到他的首肯。 您就别拽了，还首肯就搭出去就完了。 搭到外边去，搭到外边，我们黑小宝高兴。 嗯， 爷给买的大花圈多有意思。您说怎么那么寸？ 怎么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对门的张二婶跟李大妈二位买完菜回来， 哦， 一瞅这摆着花圈，哟，这谁家的？ 嗯， 怎么没听说呀？ 是啊， 哎，真是一瞧小宝在那玩了。 嗯， 赶紧过来问问吧。 问问， 嘿。宝儿， 啊， 这是谁的？ 孩子说什么？ 我爷爷的。你爷爷的？ 啊， 你爷爷没听说呀？ 嗯， 倒是有点齁了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啊， 昨儿晚上我们还在一块儿打牌呢， 打麻将来的。 啊， 都有谁呀？ 有杨三婶儿， 嗯， 张不开，我，他爷爷， 四家， 四家，四家，他爷爷有一把牌。 好牌 抓的还真不错。 什么牌？ 一条龙捉五魁。 不错呀。 他自己滴溜， 嗯， 一滴溜没滴溜上来， 嗯， 一着急死了。 真能联想， 有可能是这意思。 嗯， 哎呦，这怎么？李大妈说你先沉住气，你沉住气，我再问问。 嗯， 哎，宝，你爷爷呢？ 这孩子怎么说？ 我爷爷走了。 啊，孩子那意思，刚才您在这儿来的，现在您呢出去了。 哎呦，人家李大妈夸我。 夸您什么呀？ 到底是说相声的。 嗯， 人家专门研究这语言 啊。 您瞧人教育这小孩 怎么了？ 多好啊。 怎么好？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说什么大人话了？ 爷死了都不说死了。 说什么？ 说走了。 说嘿嘿嘿，怎么单往那儿琢磨呢？ 待会儿一说不对呀。 怎么不对呀？ 这花圈谁送的？应该有那个缎带呀、 啊。那叫挽联，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 啊，他这没有啊。 嗯， 李大妈说了，人家刚摆在这儿 啊， 八成在屋里正写着呢。 真能瞎猜。 哎，他二婶啊， 啊， 咱别愣着了。 干嘛呀？ 别等老高家他们报丧了。 嗯， 咱们买去吧。 买什么去？ 买花圈呢、啊。 买去了 啊，咱也表示表示啊。 嗯， 一哄哄这么一嚷嚷，哎呦，这家也买那家，一哄哄就在我们窗台啊摆着十好几个。 好嘛， 一拉溜都是花圈。 嗯， 这回不错，有了缎带了， 写上挽联了。 嗯嗯嗯， 都怎么写的？ 高大爷垂青。 嗯， 高伯伯安息。 嘿， 高先生千古。 嚯， 还有一位写古词儿的。 什么古词儿？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人家这意思呀、 嗯、 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没错。 您去了吗？ 没敢去。 为什么？ 怕回不来了。 那是回不来。 您说现在这人呐真热情。 嗯， 帮忙的特别多。 哦， 咱也不知道我们街坊哪位这么勤快。 怎么了？ 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哦， 说高先生家出事了。 嗯， 李金斗赶紧开着车就来了。 来了， 走到半道碰见程方圆了。 嗯， 嗨，圆子 啊， 高先生家有事儿，快上车，快上车，拉着圆子就来了。 嗯， 到了我们门口，把车一停，一进胡同， 李金斗一看窗根底板都花圈，一看我老伴儿在那站着，俩眼直发直，咧着嘴就哭上了。 哭什么呀？ 哎呦，表叔哎，表叔哎， 表叔，表叔，这李金斗哭什么？ 哭表叔。 怎么哭表叔呢？ 我们俩是表亲。 哦，您是李金斗的表叔。 他是我表侄。 是啊， 他哭不要紧。 嗯， 你看陈方圆 怎么了？ 我的表婶儿 啊，这怎么哭上表婶儿了？ 他不知道谁死了。 乱不乱呢？ 他乱 啊。 您再看我们单位。 单位怎么了？ 单位派一人给我送飞机票来。 送飞机票干什么？ 叫我去西安旅游去。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送票的人胆儿特别小， 嗯， 一看这意思，哎呀，老嫂子， 嗯， 老嫂子，您这接俺顺便吧， 嗯， 真是黄泉路上没老少， 对， 我这了晚了一步，单位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啊， 叫他驾鹤西游去， 嗯， 一着急被那断带的词儿念上了， 好嘛。 我这赶紧还得回去。 回去干嘛呀？ 我回去城里治丧委员会。 嗯， 我给他领丧葬费去。 给活人领丧葬费？ 我在外面买东正回来，我一听这词儿我就急了 啊！ 我且慢， 嗯， 我不要丧葬费 啊， 我要飞机票。 就这嗓子， 我气呀！ 啊， 他胆儿又小。哎呦妈的，哎哎哎，这不是扎实了吗？这 热闹不热闹？ 哎呀老嫂子， 嗯， 你的厕所在哪儿啊？ 都给吓成这样了。 再看他，我没没干的， 怎么回事？ 他死这儿了。 吓死一位。 大伙一看坏了，这有一个，快点快点快点快快窝快窝， 嗯， 快窝，可别吹后劲，一吹后劲都回不来了。 对， 掐人中， 哎， 一掐人中一慌，本儿打嘴里抠出俩枣核来， 抠，怎么抠出俩枣核来？ 他刚吃完粽子，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抠出来之后，他问我，哎呦，高哥 啊， 您还健在呀、啊？ 嗯， 我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还旅游去呢？ 嗯。 还旅游去呢？ 那可不， 您说说， 嗯， 给孩子买花圈，您捅多大娄子这点？ 哎，这怨谁呀、啊？ 怨谁呀、啊？ 你出的主意啊！ 我出什么主意了？ 孩子要非买不可呀、啊！ 是非买，他那什么，您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呀、啊？ 退是退不了了。 那是， 哎，我跟待会儿商量， 商量什么呀？ 几位都是热心肠，很帮忙，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干嘛呀？ 拿家哄孩子玩去。 不要。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听完相声，接着和您说孟凡贵的故事。孟凡贵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全连的狗都往山下冲。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只听连长在山坡上喊：是孟凡贵回来了吧？孟凡贵说：是我，连长。你遇见狼了吧？听了这话，孟凡贵才反应过来，可把他给吓坏了。这才明白啊，跟着他的不是一只狗，是一只狼。当时孟凡贵的腿吓得几乎迈不动了，这时全连的狗都跟着人冲下了山坡，来到孟凡贵前面，这只狼呢也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连长说：幸亏你是去买灯罩，你身上背着这些灯罩，那狼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尤其你往前走，太阳在西边，阳光一照的时候，灯罩一闪一闪的，那只狼才不敢扑你。孟凡贵这才明白，原来是灯罩救了孟凡贵。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结束了。最后送您一首来自金莎演唱的《好害怕》，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影帝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闻不造他的心，但追求昨夜释放多少真情，他 仿若这一切全是撒旦布的陷阱，谁来喊停？或许甜蜜只能维持关系，重点在也许彼此回忆也好，让我再次独自面对寂寞来袭，再遇伤感的原因。伤心发芽，真叫人害怕，可这冷漠盔甲毫无保留相信他，为他吐露真话，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一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撒。只能维持关系，终点在也许彼此回忆也好，让我再次独自面对寂寞来袭，再遇伤感的原因。好害怕现在流行虚假，明明想要有种傻，竟然不说真话，伤心发芽，真叫人害怕，隔着冷漠盔甲毫无保留相信他，给他吐露真话，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一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撒。尽管他属于多情，尽管爱只是像被逼的眼睛，却靠近我的心。好害怕现在流行虚假，明明想要有种傻，竟然不说真话，带天使的花冠是真爱的魔法，把真心狠狠摧毁，看伤心发芽，真叫人害怕，隔着冷漠盔甲毫无保留相信他，给他吐露真话，如果不是我太真，就是我太傻，微笑说好幸福，泪却在心口撒。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哎，放心吧啊。